过的、走过的生命，爱是种平凡无奇。我在空旷的墓地，老去后还爱你。 为你弹这首伴的夜曲，记得我死去的爱情，跟夜风一样的声音，心事的很空听，手在键盘敲感情，我给的思念很伤心，你埋葬的地方就有你。 为你 弹这首伴 爱情， 为你弹这首伴